光明頂。陶傑、馮知貞。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好啦，這個 KOL 問題可能我不想再講了，由於你馮知貞這兩天呢做旁邊學在旁邊偷偷地落住，我們坐在百家樂台又裝又閒，見到隻手對下對下被人捉捉正是你，剛剛今晚輪到你，你沒理由不就這件事講幾句啊，我就唔出声噶啦，要讲讲晒。 摆低几个， 即系你啊，被指为啊叫揽楼派啊嘛，系咪啊？ 系咩？ 点解你要揽刘西良咧？ 其实刘西良 撑楼啊， 系话过我系鬼嚟嘅。 吓，佢话过你系鬼？ 系啊，佢闹咗我系鬼，闹咗好多年嘅。 公开闹？ 唔系由呢、這个即系RT round table 年代 指名话你系鬼啊？ 沈生人一闷人啦，系啊， 即系你系即系阿沈。沈旭輝是鬼，你是鬼啊？ 或者收過某某人錢嗰啲啦，咁所以其實都係噶。咁但係去到最後，咪又係即係去到最後，我記得有幾集臨尾2019年城寨佢講嗰啲資料，咪又係嚟自我哋研究所嘅。 咁呢個唔嗱呢個我哋講邏輯嗱，就係我哋琴日講呢個鬼嘅問題啦。嗱，佢如果話你係鬼，因為你後面嘅金主係某某。方面嘅勢力，佢講呢個實，嗱，要最多講事實， 係 呢個事實，咁係咪足以啊？係證明你係所謂嘅鬼啦？點樣定義係鬼啊？ 當其時我都好懷疑嘅。喂，但係 咁佢用翻你嘅資料咧，唔等於話佢否定你唔係鬼喎。 係啊， 正如我琴日講間諜咧，係可以並存嘅喎。 嗯， 有啲叫雙面喎，雙面嗰啲你嗱，譬如話。以前嗰啲報紙咧，即係南華早報咧，請嗰啲政治記者，就叫啲記者走去勾嗰個財政司啊，走去同佢哋私底下摸底咧，飲咖啡咧，就想早一個月知道財政預算案有啲咩 point。咁咧，嗰個財政司係唔會咧無條件咁俾料你嘅，你生得靚啊，生靚佢同你上床啊，你用你個美色去換取獨家新聞啊，唔得噶嘛。咁佢同時咧。就會暗示一啲嘢，嗱，譬如話以前咧嘅財政司係點咧？譬如我係某報嘅政治記者，喂，今年嘅財政預算案會唔會加？會唔會減税啊？咁嗱，你咁問佢咧，佢唔會講會啊會啊咁，因為佢有一個叫官方保密法，係要簽咗字嘅。 嗯， 佢唔可以講話，佢唔可以講話，梗係唔會啦，梗係唔會減啦，亦唔可以講話會咁，佢唔會減嘅。所以呢啲政治记者走去攞独家新闻，有少少离题，但系都相关噶。 嗯， 嘅时候咧，你个发问嘅方式系好有智慧嘅。 嗯， 啊，譬如话，例如 加税啦， 唔系，喂，啊呢、這个叫财政司叫翟克诚，喂，阿翟 Sir， 我据我所知咧，今年咧，我听到啊。香港政府咧系会对利得税同埋薪俸税咧开刀要加翻少少。 嗯， 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呢、這个传闻有几大嘅可信程度咧？嗱，咁样问佢，你知唔知啊？ 嗯，跟住佢就答你唔会， 唔会，佢都唔会咁答，佢就会喝一啖咖啡，落少少奶，然后咧搞下嗰廿秒钟，佢就谂下点答你啦。 嗯， 系嘛？咁然后佢就接咗个波，佢点讲咧？佢话 well。系嘛嗱？旧年咧，政府啊嗰、那个库房嘅收入咧，系因为咁而少咗咁多。OK， 嗱，今年咧嗰、那个财政年度咧，我哋嘅 forecast 咧，唔使我讲啦，好多嗰啲绿叔啊咩讲，嗰、那个政府收入唔会大增。嗱、如果你系我啊 ，if you were me，would you consider？ 你会唔会啊？考虑会？喐一喐个税咧，嗱，嗰个财政司个英国佬会咁样问翻个政治记者转头，咁你话佢有冇泄密咧？佢冇啊。咁但系里边隐含嘅消息，嗰个信息系咩咧？咁咪即系会咯。咁你要 get 到个接到个波嘛？你知唔知啊？ 系。 咁个政治记者往往呢啲系要鬼啊，即系 即係外籍人士先識得問啊。 嗯， 你俾香港人、中國人嗰種直不甩嘅方式咧，即係而家你喺嗰個網台啊嗰度做咧，一定要黑白分明講清楚咧，你就死梗啊！你冇辦法做到政治記者攞到獨家新聞嘅。 嗯， 呢啲要心領神會啊！嗰個政治記者就話：嗯 ，so 話係咪咁樣講嗱？如果我聽日寫話，據我收翻嚟嘅消息，今年嘅財政預算案係將會加税。如果我聽日將報紙係出現呢一句嘅時候，請問到時嘅政府新聞處嘅發言人會唔會暴跳如雷呢？你咁样问翻佢啊嘛，啱唔啱？ 嗯， 好啦，啱唔啱？咁咧，如果嗰个政财政司话笑下，哦，我哋嗰个政府新闻处咧，你都知系边个？佢好好脾气噶，咁、好好脾气，咪即系唔会咯？唔会咪即系话，如果你听日话政府个财政预算案，我收到风系会加税。 嗯， 系即系佢唔会否认咯，明唔明？唔会否认咪即系会加咯。嗱，你呢度咧第一关你就剔啦，即系将会加税。O、okay? K， 嗯， 但佢冇同你泄漏过任何嘢， 你都冇收过钱或者佢俾个 冇错。好啦，而家第二关啦，会加几多咧？ 嗯， 利得税而家譬如17%，嗱，咁你就会话 ，May I assume 啊 ，if 嗰个 budget 啊 ，if the budget。Would include a slight tax increase, 好吗？ Would it be reasonable to speculate that increase would be within the range between 1% and 2%? 好吗？嗱，你自说自话啫嘛，啱唔啱啊？ 嗯， 啱唔啱啊？咁你又睇下嗰个财政司佢点样反应啊？ 嗯， 啱唔啱啊？ 系，跟住佢同佢讲，都差唔多啦。 咁咧，你个问嘅时候嘅英文就 would it be too unreasonable？ 嗯 ，Would it be too unreasonable if that speculation would appear and printed in my column of SEMP tomorrow？ 咁你睇下佢点答啊？ 嗯， 你知唔知啊？系嘛？话嗰个财政司你嘅时候会做戏。 嗯， 会好似有少少发嬲啊，咪又话 ，Come on, don't be ridiculous. Are you talking about 2%? Would that be really unimaginable？ 嗯， 你喺度讲紧2%， 但佢冇否定 percent。You know how much would that be？ 系啦，You know if I were Li Ka-shing, right？ 嗯， 我每年我话俾你听，佢旧年交咗几多个长江交咗几多钱？如果你话我要加佢 2% 会几？你话佢会唔会鬼咬咁嘈？佢由头到尾都话 2%，2%， 但佢冇话 1%。 跟住你就 mark 低 1% OK， 系嘛？嗱，系咁啲呢啲咧，独家新闻系咁样揾嘅。以前殖民地时代喺嗰张叫南华早报系咁样熬出嚟嘅。 系， 话呢啲就叫高级嘅政治艺术啊！即系唔系我睇小你而家当家作主，我话我睇小你当家作主嘅特区政府咧，我系有根据嘅，因为我以前交涉过、交手过呢啲人啊，系咪？好啦，咁人哋点解次次去文化酒店同你 Clippers Lounge？ 嗯， 要俾料你，除咗你嗰张报纸系叫南华嗰阵时嘅南华早报，我要特登放风之外，咁我都想知啊，喂。最近听讲你张报纸会卖、哦， 嗯， 系咪啊？咁我问翻你个政治记者噶、哦，吓、啊，系啊，你点收到风啊？不过我都唔系好 sure 啊，我都唔系高层，系咩？最近听好似 Murdoch 放手想卖俾某一个亲中商人、哦，吓、啊， 嗯， 真定假？咁你系嗰张报纸嘅政治记者咧？呢、这个时候你嘅公司嘅秘密，你愿唔愿意同个财政司扎克成交换呢？ 嗯， 你又点样答翻佢咧？嗱，呢就系英文嘅艺术 ，OK？ 嗯， 系嘛？咁你嗰时又答，我话如果将报纸会卖俾一个中资咧 ，If I were you, I wouldn't be surprised。我唔会太惊疑，咁你咪俾紧料佢咯。好啦，咁嗰个人就话，如果嗰个中资系卖俾个中资老板 ，between Henry Ford 啊。霍英通 and Robert Pock Hock Nim， Would it be too unimaginable if I lay the bet on the latter one? 如果一个叫做两个 candidate 会去买南华早报，一个叫霍英东，一个叫郭鹤年。 嗯， 会唔会如果我买郭鹤年，会唔会系太过不可思议咧？佢咁嘅英文问，咁而系你呢个政治记者，哈哈 ，Wow， 系嘛？I look。啊，嗰、那個Jacobs 啊，嗰個名叫係咪 John 定咩 ？Look John， that's the most I can tell. Just please don't force me, please, because I'll get fired. 都係冇講過否認喎、 啊，冇錯啦。嗱，呢啲就叫做咧嗰陣時高級嘅英治時代嗰種大家 tangle， 嗯， 啊、就是、大家做 double 呢個扎克城。是会对你是透露了某些财政预算案加税的 official secret、 嗯、 而你这个政治记者亦都向殖民地政府透露了你那张英文报纸的动向或者他知道或者他知道 是 最大的 就是 confirm 了 未必 他未必不知道但他想 test 你对他的 loyalty 是吧他想 test 下你或者 confirm 他想由你把口那里讲 嗯， 呢张报纸啊，系咪卖俾郭鹤年？ 嗯， 系嘛？然后咧，佢对你嘅人咧嘅 integrity 会有评估，然后下次你再问佢攞独家新闻咧，佢会俾你。喂，呢啲系高级嘅政治艺术，即系我唔话睇小你后九七之后嘅，你边度识玩啊？呢啲又叫鬼咯，知唔知啊、嗯？你可以讲系鬼噶， 鬼佬个鬼， 唔系你可以讲系即系呢种好广义嘅鬼。喂，我系真南华早报，我请你个政治记者，我要你攞独家新闻，你将个报纸未来嘅动向爆俾港英听，唔系啊嘛？咁、 嗯、 但系呢啲咧，喺一个高级嘅政治领域里边。是非常之成熟的游戏，这个就是九七前的香港，知不知道？好了，广告翻咗。啊，咁我头先讲咗殖民地时代南华早报记者同英殖时代高官点样大家互相套取独家故仔。咁、 嗯、 我而家就不妨问翻请教下你。既然阿冯博士你头先咁坦率，唔止同学，唔好咁谦卑啊！话刘世良呢位首席 KOL 曾经话过你系鬼，同埋你嗰服务嗰档嘢嘅有关人等系鬼。咁、我而家请问，如果我去选择相信刘世良呢种说法，你会唔会觉得好 hurt 啊？ 我哋当其时第一个谂法就系、是，哇，我系鬼咁、 啊、 样。 唔系，我问你啊，唔系你答咗嘅，你会唔会觉得好 hurt？ 如果我话我相信刘世良咁说法，你会唔会觉得非常之愤怒 咧？我嗰阵时又冇嘅，即系其实又冇乜 hurt 过我嘅嘢嘅。 你唔好咁，你唔觉得 hurt？ 系啊，咁你望翻盘数又唔会因为佢而少咗钱。 嗱，如果你唔觉得 hurt 系正常嘅，因为鬼咧系好高深嘅。是要一个非常之冷静和成熟的态度，你当然不会觉得 hurt 啦，啱唔啱？是得 hurt 就即刻喊起上嚟，或者想揼佢两锤，你就冇资格做鬼啦。 或者出 post 出嚟话，其实我点会系鬼？我做个 A， 做个 B， 做个 C。 好啦，咁啊，好啦，我明啦。咁跟住你话，你头先讲开咩嘛？ 冇，跟住然后咪跟住之后俾人话系鬼，但系过多几年，其实我哋交功课，我哋所谓工作 KPI 就系我哋嘅讲嘢有几影响到政府，影响到社会啫嘛。咁 turn out 我系唔系鬼，都对呢样嘢冇关系噶。 嗱，所谓嘅鬼，请问？点样定义？你当时刘世良指责你鬼，你点样 define 佢呢个鬼嘅意思？ 佢当其时所有人 define 都系啫，总之你收过某一啲人嘅钱，资金来源嚟自边度就可以系鬼噶啦。 就所谓嘅鬼，即系唔好讲话间谍咁严重啦，系一啲伪装系民主或者同情民主，然后咧带风向或者令人哋相信你系某种颜色，但其实你唔系。是有另外的任务或者另外的目的感为之鬼的嘛，是不 是？是啊，即是扮是同路人这样。 哦， 是啊。咁但是 turn out 其实最后的他最后唯一的证据就是你收过是但一方人的捐款而已。咁你的捐款 account 公开的嘛。点样我告诉人听我哋即是收或者不收啲乜嘢。 哦，咁样。所以呢，即是 as a result, 我要用英文讲。咁你竟然前日是咁 公开同咁够义气地话刘世良攞4000多万，呢个系完全系冇问题。喂，你个胸襟系非常之宏大喎。 喂，咁但系其实佢讲真，即系佢当其时 道行好高啊。 当其时啲服务值得俾钱咧，就应该真系可以值得有佢有几多嘅收入嘅。同埋呢一个真系个市场嘅谬误嚟嘅。过往我哋去理解任何嘅社会工作啦，唔好话政治嗰啲，环保啊、扶贫啊，尤其是扶贫嘅一啲社工，咁个个都话：喂，你扶得贫咧，你就唔好收咁多钱 CEO 人工啦。点解你一个即系一个社会？企业慈善机构，哇，个人工可以系10多-20万一个月，但系做扶贫嘅、哦，但其实呢个系喺现代系一个好已经即系唔符合逻辑嘅指控嚟嘅。而家好多嘅 NGO 老板咧，其实系相对地高人工咧，因为以前我哋啲 NGO 咧就真系喺一啲即系红裤子出身啊，然后就慢慢熬上嚟。 咁啊，多谢你好成功咁引带咗去另一个领域啦。 嗯， 就我哋都讲过，好多嗰啲联合国。名下的那些譬如说救助灾民饥荒的组织包括 WHO 这些呢他走去伊波拉病毒的那些津巴布韦或者叫尼日利亚、 嗯、 深入这些不毛的地方他是坚持坐商业位商务舱还有去到内罗比、嗯、分分钟要坚持坐住五星酒店的。这个是他们的机构呢规定他们的级数的享受。 嗯 咁咧，捐助俾呢啲慈善機構咧，好多時個開支係去咗呢啲行政， 嗯、 即係佢哋嘅享受嘅呢啲應得嘅待遇嗰度嘅。嗱，咁樣係咪？如果仲捐錢俾佢，係咪一個道德嘅問題？ 但你諗下，如果同一時間我哋，譬如我哋捐款俾天主教教區，你當仲奉獻又好，跟住然後環保團體，甚至乎我哋嗰啲醫生組織，喂，其實佢哋本身收入都好高噶嘛。個問題就唔係 consider 緊究竟個老闆個待遇係幾多，係 consider 緊佢服務質素有幾好。呢、這個先至係你捐款嘅唯一要求嚟噶嘛。同埋以前我哋諗緊咧，就係、是、真係啲紅褲子 NGO 出身咧，就會真係去即係揾唔到好多錢人工，就走去做志願機構。而家唔系，你见到好多喺出边嘅志愿机构老板咧，系喺 iBank 嗰度揾翻翻嚟，即系我 叫挖角翻嚟， 系挖角过嚟做好多呢啲志愿机构嘅老细、嗯，因为佢要带一啲新嘅管理方式。 咁佢以前喺 iBank 啊，投资银行咧，一年譬如话年奖金揾开200万美金， 嗯， 系咪？ 跟住呢度收平啲，100万美金咧。 你一百，你不能够动之以纯道德，就话其实我哋呢度啲钱全部都系俾晒嗰啲灾民啊，唔该你收，再收十分，再减90%人工啦咁。咁佢唔会嚟，唔会嚟咧，变咗佢嘅 expertise， 佢嘅专业经验啊，吓、 嗯、 或者佢嗰个知识啊，或者佢个学位啊，吓、嗯、就。 完全留唔到去呢度咯， 系就留唔到。你用20分之1嘅人工咧，你揾到嗰啲人咧，就唔系话好有效率，同埋帮到你做嘅。 喂，所以其实点解呢几年我哋所讲啲 NGO 咧？以前我哋真系一啲好揼石仔嘅 NGO， 纯粹派饭咁样。喂，而家我哋系讲紧一啲， 即系佢自己都着到咧乞衣咁样啊！ 即系我哋成日都话用工联会嘅装束去做翻工人运动啊！你唔好理工联会啲老板其实住边度咁但系应该要着翻啲衫。但其实而家唔系，因为你谂下，我哋系要同商界交手，希望喺商界入边改变啲嘢、 嗯， 或者要同嗰个政府去交手，要揾一啲新嘅政策翻嚟。好多时候我哋系要喺商界啊、政界揾一啲人才翻嚟。咁、嗯、你10多万一个月系好合理嘅事嚟嘅，喺、嗯、某一啲公司老板、嗯嗯，甚至乎香港最高人工嗰个 NGO 老板咧、 嗯， 我记得系差唔多等于啲 banker 嘅人工嚟。 好啦，嗱，你呢个系 justify 紧某啲嘅 KOL 平时仲喺度收紧人货金，同埋今次。一日卖楼卖咗4000多万、 嗯 啊，你就觉得是 justify， 即系咧用英文、中文点讲？ 合理化， 合理化，系咪？嗱 ，so far 你听到呢度咧，嗱，点解你话听光明顶真系一个培养独立思考嘅好好嘅课堂咧？嗱、 嗯 啊，你各位听咗半个钟头，你觉唔觉得阿冯志正，甚至系我啊，喺、 嗯、 度暗中拱阿冯志正上嚟？是同緊呢个叫刘西良啊喺度粉漆緊啊粉饰緊啊嗱吓我知道有啲人会咁諗你自己諗啊 我哋就係鬼啦。 唔好讲鬼唔係你我想纯粹我所以话呢个节目讲事实同逻辑就係咁解。嗱我未有结论住未讲完啊新聞返嚟呢继续。啊、所以呢个系一个叫做逻辑思辨嘅训练堂。 嗯 你唔好理啊呢、這个我哋个讲逻辑。 所以有啲小朋友唔好將我琴日呢喺度講話某大 KOL 呢出面有牙齒印呢呢、這個笑話呢攞嚟反反覆去強調，變咗我欺凌。 嗯。 喂大佬，我唔敢欺凌佢，因為佢喺海外收個貨金一定多過我每個月。 係。 喺呢度商台呢份咁嘅人工。係咪所以我成日都話你聽光明地個成集聽，唔好斷章取義。 係咁，佢梗係好 做人爭氣少少啊！我點解要講用呢個牙齒印嚟到心血來潮去講啊？ 嗯， 呢個表示我有才華啊嘛！我一諗起牙齒印，我識得呢個噴啊嘛。係啊 ，That's why 我喺度做光明頂啊，你哋唔會啊嘛。你哋成日笑棚牙點點點，點解你唔諗到牙齒印呢個名詞啊？啱唔啱啊？即係我示範啊嘛，係咪啊？我唔係針對佢，我都話佢嘅節目其實做得幾好啊。居然夠膽話嗰、那個呢個咩泰魯閣嗰個係恐怖襲擊。 嗯， 系嘛？唔系嗱，呢、這个网台可以咁做嘅，即系你系网台啊，你系 KOL， 你可以咁大胆假设。所以我话佢嗰啲系呢个麻辣火锅重口味，啱一啲人啊。呢、這个大胆假设，胡适所讲，点解会咁奇咧？点解个司机弹咗埋去，竟然系咁冷静咧？仲喺度打电话，人哋想去救，点解佢唔救咧？呢、這个会唔会系恐怖袭击？系咪要查佢嗰间工程车个公司有冇国民党背景咧？而呢个博洋嗰背景个公司车系咪某一间大台湾蓝营咧？啊嘅子公司，呢个蓝营嘅老板有啲资金喺边处咧？嗱，佢咁样系提出逻辑嘅疑问，叫大胆质疑系啱嘅，系好嘅 ，OK。但你话小心求证嗰度咧，就系我哋电台嘅责任啦。 系 我如果话喂，你大胆假设，非常之 creative。但我小心求证嗰个，如果系恐怖袭击咧，通常个恐怖袭击咧，嗰个恐怖分子系唔会留喺现场等你捉嘅，系嘛？第二就系呢个叫做姓李嘅呢个司机咧，吓、啊，如果佢有名有姓抛头露面咁去做一飞咧，佢自己要收好多嘅安家费，你要查下佢有冇老婆仔女， 系。 OK， 同埋恐怖主义最基本嘅理解就系佢出嚟要承认责任，而唔系扮成一个意外。如果唔系呢个就 系恐怖主义咧，就一定要响朵话俾你听，等你惊。 系啦， 系嘛？而家邓就唔就唔，如果你话要做一飞，系破坏台湾嘅交通，系以示啊，我有能力摧毁你呢个岛聚嘅生计。佢可以夜晚黑搵咗碌木，或者夜晚黑将嗰个工程车咧三更半夜咁样咧。系松手掣，然后走咗去，系嘛？然后咧，第一班车你就冚埋去，佢唔需要等咧九点半呢班车，然后九点几嗰阵时松手掣落出，然后个人仲唔走，然后后边嗰间公司就俾你起底，你个台湾情治单位傻嘅咩？美国佬你都傻嘅咩？ 系 嗱，呢个叫小心求证 ，OK？ 啱唔啱 啊？咁同埋，但系呢个行为咧，亦都系好符合而家我哋现代捉鬼嘅讲法嚟嘅。即系你首先望下间公司，跟住望下佢收咗啲咩资金来源。十几个董事入边，其中有两个咧，建制派又或者系蓝营咯。咁会唔会呢一间就系鬼公司咧？咁其实呢一个做法唔单止喺台湾啊，或者啊世泽面前发生咗，喺美国今时 边个啊？ 你讲到咁出名，讲牙齿系咪先？全香港 讲啦，唔再讲啦，唔系好公道嘅。我只不过琴日心血来潮讲一讲啫。 哦， 系嘛？ 我惊大家唔知边啲 KOL 啊嘛。 因为我自己凭牙力都不足以白到要做呢、這个植牙或者牙膏嘅广告嘅程度，所以50步笑100步何必咧？啱唔啱啊？人心欲造吓，人哋都系喺光明顶嗰度行出去啊。不过我咁轻轻带一带你，所以我控制唔到啲网民啊嗰啲反应噶嘛。咁咪变咗对方咪憎我咯？以为我搞佢，我唔系啊嘛。 你仲唔系收咗钱？点解搞我？ 我收边个钱？我咪收商台钱咯，清清楚楚。嗱，夹唔好走住 ，OK？ 唔好 spin 咗第度，讲翻头先嘅嗰个捉鬼思辨分逻辑学。 唔系，因为呢个咁样嘅捉鬼逻辑咧，喺美国都系做紧同一件事。其实美国嘅一啲志愿机构啊 ，think tank 噶，同埋啦，唔系政党，因为咧美国嘅法律底下咧 ，think tank 你捐钱俾佢咧，佢系有好多税务同埋另一种手续系同呢个政党唔同嘅。慈善机构亦都一样，但系就系因为呢啲机构咧喺呢个中美关系底下咧 就 keep 住喺度問緊啦，喂，究竟呢個機構係咪鬼？甚至乎連啲 CEO 個 board director 自己都問緊，喂，究竟我哋機構會唔會誤作為自己俾人做利用做鬼啊？即係收得太多中國 錢，尤其而家全世界最肯俾錢同埋最多。即系呢啲外汇可以审嘅国家系边个？大家都知啦，啱唔啱？唔系俄罗斯啊嘛，系咪？所以咧呢啲咧到处审钱嘅作风咧，亦系呢十年八载全球众人皆见啊嘛。 同埋你 而审钱呢位大金主，佢嘅意识形态同价值观系同西方敌对噶嘛，系咪？唔系话而家你美国。你当生意对面英国喺度审钱，亦唔系澳洲喺度审钱， 所以 系仇恨你英美啊呢个民主自由制度嘅另一个大金主喺度俾钱。 但系佢一开始捐钱嘅时候，佢唔会同你讲话我憎你，我唔信你，但我捐钱俾你噶嘛？你谂下嗱，如果你开一个研究所又好，你开任何一个慈善组织都好，关心基层弱势社群，咁中国一定有弱势社群啦，吓境内一定好多啊。咁、不如咁样咧，你呢个咁样嘅 NGO 喺我哋开个。中国的 chapter 好不好？又或者就是说你在美国那里开一个中国事务的分部好不好？ 你都想研究中国啊， 中国都有， 你都想研究，给我开个题目叫 Globalization、and China， 喂，很 academically legitimate， 是不是？ 也都 你们的学术界都想知道，是不是？於是呢我捐钱给你， 赞助你个 professor， 你整个 professor 赞助 你想论文嘛，然后呢这个钱呢包埋你每年呢是去长江三峡或者去北京或者什么呢去 field trip。但个 field trip 你是不是看到你想看的东西呢？是。是吗？我给钱的喎。喂，我招待你的。啱啱啱咁你是客随主便喎。是咪？咁我自然会给你看到一些呢你对于你学术论文非常之有用的资料，但是不是全部的资料呢？好啦，咁你这个教授拿了那些钱。是咪改善咗你嘅生活，然后你开一档叫 Globalization and China 喺你嘅 department 里面，慢慢就系、是、喂系咪靠晒你鬼佬呢？不如我嗰个大学派一个黄面孔嘅嚟，佢更加了解， 做 postdoc 啊， 做 postdoc 又或者做你个副教授呢、因为我个钱啊系可以开个位噶嘛， 我 对于个大学嚟讲叫麦恩切斯特大学，佢而既然生多一节出嚟，好啦，我加多个名喺某某大学，我派个过嚟，派个过嚟喺你嗰个走廊隔篱开多间房，然后个门嗰度照样钉个牌。但系咧，你嗰个姓就叫做 John Harris， 佢个姓就 X Y Z， 跟住印卡片，同样嗰、那个名就系曼彻斯特大学或者牛津剑桥，然后佢揸住呢张。名片翻翻喺佢自己的国家系咪威威先？呢、這个咪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系嘛？ 同埋呢一个情况咧，喺现代，譬如呢几年咧，系变成或者唔系呢几年啦，呢几年因为太多 hostile 嘅事件啦，或者系啱啱2019年之前咧，其实中国个模式都转咗好多啦。佢唔需要咧，就系话，喂，我指定你要有啲咩研究资料，指定你要发表啲乜文章，因为事实上咧喺呢廿年嚟，我好相信好多香港人都帮好多手咧，就系、是、教识咗佢少少。西方規矩就是唔會審你啲稿嘅，你鍾意出咩就出咩嘅。咁但係有啲奇怪嘅嘢就擺咗喺後面喎。舉個例，你嗰、那個老闆，尤其是你個 panel head， 你個校長，其中一個好重要喺西方嘅 KPI 係咩呢？就係、每年嘅籌款數字。因為大學其實唔夠錢營運嘅。 全部都係。 所以你個大學 冇。所以呢個就係你嘅西方教育制度嘅弱點。 死穴嚟㗎嘛呢個係。你無論做到幾高幾大嘅大學校長、department head、center director， 都係。 所以你喺外國教書幾多錢人工嘅？喺美國咧，州立大學係咪？尤其係教文科嘅幾多錢啫？有數得計，五皮嘢美金一年嘅。average 俾多啦，啱唔啱啊？ 俾多啊！ 咁你话喺哈佛或者叫喺 MIT， 你嗰啲 project 系 NASA sponsor， 系做紧嗰啲叫太空 electronic 嗰啲，又有波音嗰啲赞助，嗰啲就梗系100万、1-200万美金年薪嘅教授都有个贫富悬殊咯，当然系啦。 嗰栋就玻璃大楼大学楼嚟， 系啦。 我呢一栋咧就系一栋红砖楼嚟嘅， 啱啊，系咪？ 咁然后呢栋咁嘅红砖楼，喂个 department head 都要收捐款嘅，因为如果唔系。即老細都同你講話，喂，你唔夠錢請咁多 RA 喎、 啊， 咁所以你咪開始要有捐款咯。嗱，呢招可能即係好多國家 都嚟啊。 第二樣嘢就係話，喂，我哋如果去請 professor 叫佢寫文，而家中國政府唔需要又唔使中國政府添，任何國家政府都好少規管外國教授出文係出咩款嘅，又或者要指定去咩教材。不過你諗一諗就係、是，如果我呢一個中心90%嘅捐款都係單一來源， 係 又或者另一樣嘢啦。佢本身90%嘅捐款咧，係十幾二十個來源，但係唔知點解喺某一年嗰度， 呢個叫捉鬼啦，十幾條畫鬼腳都係同出，都係去同一個源頭。 係啊，仲要係可能佢一開始收就唔知嘅喎，係收收下收到 收咗三五年之後咧， 2020年嘅時候， 呢個嗱呢個問題，點解你初初收嗰時唔知啊？ 唔係 你蠢啫，呢個世界 Google 啱唔啱啊？你话买楼系边个？喂，卖楼个前土厅系边个？查到啦。买楼嗰个系边个都查到嘅。咦？点解个差价咁高嘅咧？一样查到噶。喂，冇秘密嘅，咁点解你哋啲 academic 咁戆居？ 喂，因为以前 吓、喂，舐下，你先知道嗰条水系来自边度？ 冇人敢谂噶嘛？你谂下以前喺 academic， 即系德国汽车公司又俾少少，跟住隔篱某个富商俾少少，民间筹款卖期又卖咗10%，咁加加埋埋咪当冇事发生？ 咁咪整整下你自己做个鬼都唔知咯、啊？你有冇睇过嗰套啊？叫做 Sixth Sense 啊，嗰套叫咩名 字？I See Dead People 啊， 唔系啊 ，Bruce Willis 做嗰套啊， 咪就系嗰细路仔咪 I See Dead People 叫鬼眼啊，鬼眼里边嘅 Bruce Willis 啊，就嗰细路仔睇到佢系鬼，佢自己唔知，佢以为自己系人啊，到最尾一下，原来知道真系鬼啊，嗰套戏20年啊，好嘢啊，有啲人系慢慢由人变咗做鬼，而唔知道自己系鬼啊。 喂，所以而家其实成个美国咧风声鹤唳个位喺边度咧，就唔系话自己收咗钱做咗鬼嗰惊，其实而家系大家 check 紧盘数，就系、是、喂，我可唔可以画翻鬼脚出嚟？以前学术界一个系某一个国家嘅商人，某一个国家嘅有钱人，同埋某一个国家嘅财团，三样嘢系唔同噶嘛，account三个唔同噶嘛，点知原来可以有一啲国家系咁厉害，可以将三样嘢突然间收归国嘅， 同埋仲有而家咧系21世紀，当你收咗某一个亚洲国家嘅钱，然后咧你写出嚟嘅论文系对佢系好擦鞋或者多方赞颂，喺西方嗰个叫 multiculturalism 嘅气氛里边咧系完全容许嘅。如果有人话喂，点解你写呢篇有问题？你唔应该咁写，咁咧嗰个指责嗰个人咧系好容易被你标签为racist 嘅，或者叫做 bashing， 某某国嘅 bashing， 话你咧系 prejudice， 话你咧系 Donald Trump 嗰边嘅人，咁咧就变咗你嗰啲 liberals 嗰边咧，嗰种即系赞颂同埋嗰种咧正面嘅说法咧，系完全系理所当然，嗰种质疑嘅咧就会俾你咧系定性为法西斯、人渣啊。最贱嘅人，系嘛啊？咁咧就变咗，而家你成个西方美国个学术界全部左倾，最近就系有一间啊最新嘅问题啊，就系、是、最近呢个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嘅校长，佢只不过讲咗一句说话，佢话1月6日国会山嘅暴力，同埋黑命贵喺几十个城市嘅抗议嘅暴力。都是不可取，结果呢就被科罗拉多州州立大学里面的学生会教职员一起写信，说他是右翼人渣法西斯，要炒他鱿鱼，要他离职。但是这位校长他的名字叫做 Greg Salisbury 沙士贝利，他不断强调，他说我对他们这两档嘢的暴动的政治诉求没有兴趣，好似我哋光明顶咁讲，我只系指出各种不同政治诉求嘅过程出现嘅暴力系同等不能接受，黑命贵又系咁 ，Capitol Hill 嗰班又系咁，咁都唔得。呢、這个梳士贝尼即刻俾美国嘅呢间大学里面嘅左交话佢系右翼，于是咧就要佢咧辞职，结果咧佢企得硬，佢而家唔辞。好嘢啊！所以我哋光明顶点解会强调成日讲逻辑同事实同常识系不讲政治咧？你记唔记得？我哋唔讲政治，我哋讲事实同埋逻辑。咁呢一位梳士巴利校长，呢位叫做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校长，佢讲嘅嘢喺学术逻辑上 有咩问题啊？ 嗯， 这个咪同法官判案讲嘅一样咯。我唔理你政治诉求系乜嘢，总之你阻挠交通，总之你暴力咧系冲击嗰啲店铺咧，我法官就要判你暴动罪。 嗯， 喂，这个波罗的海多州大学个讲嘅嘢，个逻辑同香港法官判案完全普通法精神完全冇冲突，但系点解佢而家被指为右翼咧？ 嗯， 啱唔啱啊？ 嗯， 咁而家我就问啦。你而家怼呢个校长嘅学生会，同埋后面有冇黑命贵俾钱？ 你仲唔系鬼？ 黑命贵又收咗乜嘢境外势力嘅钱？ 嗯， 应该咁查 ，OK？ 唔系仲系咪鬼啊？咁样系 legitimate 嘅，咁样系合逻辑嘅。你唔好净系 close case， 即系个 case 就 close 咗。啊，呢、這个校长终于战胜咗呢个偏见啦。 嗯， 我点解佢会遭到咁强烈嘅反对？ 嗯。同埋 点解佢将黑命贵嘅暴力同埋国会山嘅暴力相提并论都唔得？点解嗰啲教职员同学生会咁恶？喂，尤其系呢个大学里面点解冇呢个起码嘅言论自由？ 嗯， 应该追查美国嘅联邦调查局应该查。嗯、OK， 好啦，呢、這个广告系再讲。我再重申啦，黄世泽咧，佢提出一个咁嘅假设咧，系值得肯定嘅。 嗯， 系咪呢个咧就系叫 think outside the box， 啱唔啱啊？ 系。 所以你又唔好喺度又话我喺度搞佢，我唔系，我衷心咧系觉得佢咧嗰个 patron 咧系有听头 ，OK？ 嗯， 你唔好以为由我喺度抽水，所以我陶杰系佢系咪话我系全香港系最受歧视嘅播音人？因为我衷心赞美一个人都俾人当咧系喺度咧挖苦同埋咧讽刺同埋抽水。 即系你讲到连我都唔系好信 嘅，啱唔啱啊？嗱，你而家睇到我的表情，你系咪觉得我好有诚意啊？系咪啊？ 佢系认真嘅， 啱唔啱啊？所以唔好喺度挑拨离间，你咩连灯仔搞到咧？啊边个喺嗰边咧？今晚诶，佢呢啲咩时候啊？ 系 佢嗰度七个钟头六个就系佢又开我拖，咁你咪有人开心咯，心痛心 快。我哋喺呢度证实啊！ 今晚又讲叫做逻辑，个捉鬼嘅逻辑 ，OK？ 冇错，所以我哋呢度认真嘅， 系啊， 我哋喺呢度证实。 唔系，所以翻去呢个正题， 系牙齿当金 仔。讲呢、這个，哇，你都好阴毒啊！你都好阴毒。好啊，讲翻呢个正题 ，OK？ 系 就系呢个叫捉鬼嘅问题。 但所以其实喺美国而家系个新嘅文化出嚟嘅，就系每一个院长其实呢几年已经做紧嘅啦，就系 check 紧自己。 所以拜登个仔嗰个咁嘅收钱系咪？ 嗯， 所以不能够信任就系咁解咯。 但以前喺外国人唔系咁谂噶嘛，以前公司还公司，政府还政府，政客还政客。 我哋香港殖民地时代，如果请个政务官，一起个身世，发现佢个老豆系某间香港同大陆嘅中外合资公司嘅股东， 嗯。 成日呢就去呢、這个今日北京听日上海后日云贵。你估呢个仔喺麦理浩同埋戴伦之时代会唔会请佢做政务官？ 嗯。 特别又会唔会请佢做警察？ 咁啊真係 啱 啱啱。嗰、年代 呢个系咪常识 呢？ 因为而家你同样系英语国家嘅美国系可以全部反转呢？ 喂，但系前嗰几 日然后你就话啊边个啊 Donald Trump 系通俄呢？ 嗯。 啊 Trump 有冇收过俄罗斯公司嘅钱呢？但是你拜登的仔不是噃， 嗯， 是吗？即是而家咁样讲，喂，突然间今日拜登话，我都要考虑啊，系照样咧喺翻个边境嗰度起墙喎，因为你而家怼咗十万难民入呢个非法移民嗰啲入到去咧，一镬泡喎， 系 啱唔啱啊？ 几条围栏都要啊， 吓，而家你又话要考虑翻你起埲墙啊，咁我选你嚟做乜咧？呢个咪证实我哋光明顶半年以来讲嘅逻辑啊，系好合理咧？啱啊！你而家话啊，对中共你又话要强硬，系承接翻阿拜阿 Trump 嗰阵时。 嗯， 好啦，加收佢嗰个关税，你又话唔减。 嗯， 啱唔啱？咁我选个懵嘅，选个老病嘅，企唔喐嘅，我点解唔选个脚骨力好硬嘅，但系串嘴少少嘅 Trump 咧？ 系 咪啊？ 但个问题讲返嗰个即係捐款嗰度呢，点解过往收即係外国人呢係唔会理解到民企国企人呢应该係三个唔同 entity 嚟。 但而家唔系㗎嘛。 但以个问题就呢几年先发觉系原来系一样㗎嘛。甚至乎喺以前有个好嘅讲法，就係中国嘅民企系因为经历过呢一个民进国退，然后将啲嘢交晒俾民企做。所以民企系有个自主理解㗎嘛。 梗系唔系啦。 所以当时 Hunter 收嘅钱 咪就是 来自民企咯。 吓、啊，佢以为系，佢、 啊、 以为系，哇！咁所以咧，即系呢个问题吓，系唔系鬼咧？就系、是、其中一个线索就系喺钱嗰度去推后吓。 嗯， 呢啲咧我哋不能够行结论，只能够由听众自己啊系去结论啦，啱嘛？ 嗯， 好啦，听晚11点。 登绝岭看世界。